到了咩啊？啊？ 正系下噶，你上颚系唔会喐噶，各位。你冇见过啲骷髅骨头啊？你上颚系黐住上面，你唔系咁食嘢噶嘛？所以答案系净系下颚喐嘅。点解有人会估错？你成日祈祷，你都合埋手噶嘛？系咪？你食嘢都食嘢噶嘛？日日都食嘢，点解会估错嘅？仲有一个就而家练唔到噶，你今晚翻屋企练下。就係、是、請問你知唔知你每朝早瞓醒覺嘅時候咧，係左腳落地先定右腳落地先？啊，一齊？你唔係住柏敏噶嘛？柏敏下邊嗰個投訴嘅，你一齊就嚇。嗱、啊，好有趣嘅喎、哦！我哋成日做呢啲嘢，經常做、重複做、不斷做、日日做，點解我哋會答錯嘅？因為你冇諗，你唔需要諗。你已經識去做，嗱呢一種我哋叫做本能，諗都唔使諗，你好自然就去做嗰個動作，係咪啊？呢啲叫本能。嗱，我諗呢十幾年咧，教會好注重一個觀念，就叫做操練。嗱，乜嘢嚟嘅咧？咁養成好嘅習慣，養成敬虔嘅習慣，養成愛主嘅習慣。我哋相信一樣嘢，人人都有習慣。OK， 究竟你同我係刻意去養成一啲好嘅習慣咧，定係被動地養成一啲壞嘅習慣，自己都唔知道。嗱，各位你中意好唔中意好，我哋係不斷被誤導，不斷被影響。我哋有一套嘅習慣嘅。教會呢十幾年不斷鼓勵弟兄姊妹要做屬靈的操練，就是這個目的。請你翻開你的聖經，提摩太前書，提摩太前書第四章，找到的我們一起讀這段的經文。提摩太前書第四章，有聖經的請你揭一揭，或者手機如果沒有跟隔離那個看就 OK 的了。提摩太前書第四章第六到第十節，找到的我們一起慢慢讀一次，如果沒有的跟隔離弟兄姊妹一起看。提摩太前書第四章第六到第十節，如果沒有你就聽我們讀出。好，我們一起讀提摩太前書第四章第六節。你若將這些事提醒弟兄們，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。唔該曬，咁你可能知道提摩太書信係保羅寫俾徒弟仔嘅一卷書，第四章就講到侍奉人員嘅心態同埋責任。嗱，呢度講咗好重要嘅嘢，第六節，然後一個侍奉嘅人最緊要嘅侍奉係乜嘢啊？教導真理，用神嘅話去影響弟兄姊妹。第六節就話，如果我哋要好好教真理，首先要點啊？學真理，好好地去裝備自己。第七節聖經話要避免一樣嘢，避免嗰啲濕濕碎碎無益嘅空談，好似啲老人家成日攞嚟呃細路，嗰啲荒謬嘅講論。唔好意思，你細個嘅時候仲有冇啲老人家話俾你聽食飯要食得好乾淨啊？如果個碟剩兩粒飯，你老婆就會豆皮掹雞啊！仲講唔講嗰啲噶？啊，仲講噶？仲有人信你噶今日？OK， 以前我哋仲記得我哋稍微曳少少咧，啲長者就你再曳啊， 叫差人啦，係咪啊？你唔好咁樣嚇啲細路喎，咁樣對佢唔好嘅。近日喺我教會，我聽到有人話同啲細路話：你再忍啊，叫牧師咁樣。你嚇親佢 ，OK？ 嗱，聖經話最重要嘅係乜嘢？今日嘅重點要在敬虔上操練自己。第七節嘅下半節喺敬虔嘅事上邊操練自己。各位正話嗰幾個練習，你發覺有啲嘢我哋重複做、不斷做、日日做，所以成為我哋嘅本能。所以諗都唔使諗，你就會做。做咗你都唔知，係咪啊？你有冇諗過可以靠聖靈、靠上帝喺教會嘅群體，藉著操練、操練敬虔，諗都唔使諗就去饒恕。幫人係本能嘅一部分，聖潔是你生命的本質。有沒有想過操練敬虔，以致想都不用想，你就去仰望，你就去倚靠，你就去感恩，你就去尋求。講緊呢樣嘢，跟住好熟的經文，可能很多人識背：操練身體，益處還少。運動重要的，各位，操練身體有益處，不過比起操練敬虔呢就差一點了。為什麼？因為操練敬虔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。各位，運動重要的，你運動嗎？你知道運動重要嗎？你運動嗎？為什麼你知道運動重要，又很多人都不運動呢？ 懶。 懶。這裡出現過一個很關鍵的地方，基督徒我們知道很多東西，但我們有沒有去做？一模一樣。運動重要，但是比起操練敬虔呢差一點。為什麼？因為運動只有今生的益處，身體健康，但是敬虔呢就有今生和來世的益處，因為我們有永生，有永恆的祝福。所以經文說我們要操練敬虔，在提摩太书信第十节很重要的，第九节很重要的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每次一出这个东西，你知道他讲很重要的东西，行不行？第十节，你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。原来操练是辛苦的，特别初的时候。很有趣，经文是用了做运动啊、操练啊，去比喻我们的信仰、敬虔、属灵生命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呢，体育世界是今天其中一个最大的企业。今天成亿的人在看球，很多人在追求着迷，而很多我们的年轻人有不同的运动很着迷，包括我们成人，是不是？很多后生仔喜欢模仿那些球星的。穿他的球衫啊，买他的球鞋啊，飞他的头啊，讲话语气学晒他啊，那些语气啊、动静啊、表情啊学晒他。有没有这样的小孩啊？有啊，因为那个球星我们很喜欢学晒了。有一天要落场打球，学校你估计会不会打到好像个球星咁嘅？点解？但他可以学，他都学晒噶咯，可以买，他都买晒噶咯，因为他没有练球。我認識一個專業的運動員，咁我都同佢講話，哇，都好羨慕你喎！你即係翻工就打波係嘛？幾發啦係嘛？有幾多人可以翻工係玩㗎咁樣？咁佢話俾我聽，佢話 Peter， 如果你平時放工放學去打波，嗰啲叫享受。但如果你朝早六點鐘起身，夜晚九點鐘瞓，你食乜嘢，食幾多，幾點鐘做乜嘢，所有都俾人定曬。而且每日上籃上五千次，射籃射一萬次，他說那個不是好狠的東西。 OK， 你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。很有趣的，我們的仔女，我們身邊人會學這些球星買他們，但落場打球做不到那些高難度動作，因為我們沒有練球，我們沒有那些代價，沒有那些付出，我們沒有那種紀律，沒有那種習慣，我們沒有操練。基督徒全心全意操練是我們靈命成長突破的關鍵。可能你覺得有些聖經的教導遙不可及，是不是？ 聖經說愛你的仇敵，容易嗎？聖經說要為人犧牲，擺上舍己，容易嗎？聖經說在苦難裏面要喜樂，在大苦難裏面要大喜樂，容易嗎？做到嗎？愛仇敵，犧牲，苦難中喜樂，做到嗎？有些人靈堂，如果你覺得做不到，聖經又說你和我是不可能做到的，耶穌又要求，那就是什麼？上帝玩我們，他要我們做一些做不到的事，是不是？上帝是不是玩我們？但是我們的實際經驗又告訴我們，很難的，愛仇敵，舍己犧牲，很難的，在苦難裡面喜樂，很難的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是可以的，靠上帝去操練。我不知道你在團契裏面呢，有沒有玩過一個的遊戲叫做有口難言，有沒有玩過？怎麼玩的、那個、遊戲？是的，我問一些問題你就答，口要答對，頭要做錯，知不知道意思？你是不是信耶穌的？口要答對，頭要做錯，什麼？是得唔得？有冇人想玩下個遊戲啊 ？OK， 第一個，你話好噶嘛？ 我哋一齊玩。 嚟，逐個玩，逐個玩噶嘛，起身。你有冇戴眼鏡啊？ 有。 誒，應該係有。叫個名，叫個名，呢度叫個名，叫個名，叫個名。 Evan 咧 ？Evan， 起身。Evan， 你覺得自己靚仔嗎？ 要講嘢㗎。 嚇？靚，你覺得自己靚嗎？啊，叫喎，叫個名，叫個名，叫個名。 Friend， friend， OK。阿 friend， 請問你愛上帝嗎？嚇？OK， 叫多位。 Franklin， 对。请问你有孙未啊？ 未。 你发觉个游戏系比你想象中难，口要答啱。頭要做錯，點解咁難？你平時唔係咁啊嘛，你平時係就係，唔係就唔係，好就好，唔好就唔好，有就有，冇就冇咁啊！一突然間要你轉咧，難噶，但係做唔做到噶？係做到嘅喎，你可以練翻嚟嘅。講喺聖經裏邊，上帝話俾我哋聽，要我哋做嘅嘢係做到嘅。如果聖經講嘅嘢，要求我哋嘅嘢，要我哋做嘅係做唔到。上帝玩我們，是嗎？上帝說做到，靠上帝，靠恩典，靠聖靈做到，就是做到。問題是，為什麼我們做不到？還是這麼生氣的仇敵，還是不可以擺上舍己，還是在苦難裡面喊喊聲，為什麼做不到？今天很多人都發覺那個關鍵是操練，將它變成習慣，將虔誠變成習慣，將聖潔變成習慣，將愛上帝變成習慣，將感恩變成習慣，將擺上變成習慣，不用這麼複雜。我們講一些很生活的東西，你就明白我想講什麼。幾難駕車的這裡 Good， 你記不記得你第一次最初學車的時候還記得嗎？痛苦嗎？我第一個車牌在馬來西亞拿的，還是輕棍波車的，一坐上去，兩隻腳要踩三嚿嘢。嗱，棍波車係多一嚿嘅 ，OK？ 咁兩隻腳點樣踩三嚿咧？咁都唔緊要啦，隻手要揸太盤，又要水撥，又要打燈，又要打燈，又要水撥，係咪？係咪控制好多嘢啊？跟住棍波仲要入波嘅。哇！兩隻手邊度搞到咁多嘢咧？咁樣，跟住你學揸車，師傅講咩啊？ 眼要看前面，是不是越远越好？跟着呢又要看后镜，看后面有没有人撞你，要看左镜右镜，那你得两只眼哪做？所以很害怕的，你学车的时候，是不是哇都要做到那么多东西呢？樣啊，所以是不是许冠杰有套片不是有首歌唱的，是不是学车的时候哇很紧张很紧张的，一上车很紧张的，又怕做漏东西要按部就班，是不是好驚的。你現在揸車揸幾耐啊？你從什麼諗啊？你一上車點啊？自動喎、哦，又識食包啊，又化妝啊，又搞心機啊，又戴黑眼鏡啊，咁勁啊你！而家你得噶？以前好驚噶嘛，你兩隻手、兩隻腳、兩隻眼邊做咁多嘢咧？咁樣，但係當你日日操、日日操、日日操，揸得多，哇！很簡單一部分，是不是？各位是可以的，運動一樣，如果你沒有運動開的，你覺得運動很辛苦的，特別當你初初開始運動的時候是很辛苦的，特別你剛剛開始不舒服，衣服不多，真的要游水，衣服不行，你怎麼都要出去跑兩天，初初是很辛苦的。當你操六至八個星期，社會學家說当你操六至八个礼拜之后，就成为你的习惯。跟住呢，你不运动呢，就调转是周身不自在。可以这样的。我记得最初侍奉的时候，在马来西亚，有一个老人家，很惨，看完医生，咁就好多嘢唔食得。医生俾成沓嘢佢，呢啲嘢唔食得，嗰啲唔食得。我成日跟一个老牧师去侍奉。他帶著我，哦，很有智慧的老牧師。一去到老人家神，牧師，看看這些東西，這些不吃得，那些不吃得，這些不吃得，那些死了好過啦，做人做到這樣，做你做什麼？他真的很不開心的。上帝為何這樣整蠱我？這麼多東西不吃得，這些不吃得，那些不吃得，死了就算了，很不開心。你那個老牧師說什麼？他說，弟兄，你感恩啊。啊，感恩？啊，這麼多東西不吃得？第一，你想如果一天去看醫生，醫生檢查完這些之後告訴你，你吃吧，你想吃什麼你吃吧，你想吃多少你吃吧，你盡吃吧，你就怕了，是不是？老人家想想想呢，又是喔，即是他給你一口東西，你不要吃，即是你還有一口，如果你吃吧，你喜歡吃就吃吧，你怕了。老人家一想通了，跟足醫生的吩咐，乜嘢可以食，乜嘢唔可以食，跟足啊，好有趣喎、哦！過咗一段時間咧，再探佢關心佢咧，佢話：咦，原來食得清淡係好舒服嘅喎、哦！原來菜有菜味，瓜有瓜味。嗱，佢開始食出咗啲味道，減鹽啊，減油啊，減糖啊，原來係好事嚟嘅喎！嗱，初初唔慣，因為食得好濃，好有趣喎！你見到個轉變，最初你覺得唔可能嘅，嗰啲可能唔食呢扎嘢都會死嘅好過啦，係咪？但當你練，當你練，當你練，你發覺 OK 嘅喎、哦，而且你開始享受當中嘅美好。各位，信仰係一模一樣。上帝話我哋可以愛仇敵，係可以愛仇敵。上帝話喺苦難裏邊，我哋有大喜，我哋可以有大喜樂。上帝話我哋可以擺上去犧牲，可以舍己，係可以嘅。上帝冇整過你，關鍵係操練，操練，操練。好多彈琴的人會告訴你什麼操。以前教會有些很厲害的詩琴、教會有些弟兄姊妹要自己作曲、自己寫詞，他將一個全新的譜，因為是自己寫的、自己作的、全新的，沒人看過的，交給個詩琴，他望兩眼他就理了。哇，這麼厲害的，你沒見過這個譜的嘛，因為是剛剛有人作的嘛，這麼厲害的，你望一望就懂彈的了。啲姊妹會講咩啊？牧師，我平時每日練十個八個鐘，嗰啲功夫咪喺嗰度咯。有冇識打功夫啊？仲使唔使諗㗎？誒，佢阻喎，我應該出咩咧？咁你本能你識回應㗎啦，係咪啊？點解啊？你平時練操練身體，益處還少，唯獨操練敬虔。凡事有好處，有今生有永恆的祝福。所以今晚我希望你能夠記住一件事，靈性的突破的關鍵是操練。 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操练的群体。为什么要每个礼拜回来崇拜啊？为什么要做那些仪式啊？为什么要重复做啊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，以致那个习惯成为你和我的一部分。我到今日次次吃饭一夹钱、要除开那些的银码呢，我老婆就笑的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在马来西亚大的，我马来西亚出世的，所以一记乘数表呢，我讲国语的，因为我小学的时候读乘数表 是国语的，所以次次我去夹钱吃饭了，多少钱啊，那我在那里说，我老婆就笑了，她说为什么讲国语啊？因为我以前背乘数表是背国语的，所以现在去到夹钱我就是国语的了，你叫我背广东话 是背不到出来的。你有没有试过那些人问你家电话啊，那些 ICBC 啊，政府问你多少啊，那 604 那你平时噏到嘛，系嘛？8687861我电话，但系一变咗英文就要8687871咁样。嗱，你知道你个电话噶，不过你噏惯咗系中文。各位，你练到翻嚟噶，你练到翻嚟噶。所以今日嘅经文好清楚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操练敬虔，凡事都有好处。所以希望今晚你只捉到一个信息，我希望你每个基督徒信耶稣成为一个操练的信徒，教会成为一个操练的群体，成为你的一部分。有没有人不刷牙睡觉的？啊，有的。Sorry， 第一，有没有人不冲凉的？啊，都有。有没有什么正常一点的事情每天都会做的呢？啊，我想说的就是，你有些事每天都做的，你很多弟兄会临睡之前一定要看新闻啊，看报纸啊，才会睡的。那天你不看新闻不看报纸，周身不自在的，半个钟的都成，是不是？你看个新闻，有没有人是不上网，不 check email， 不玩手机，你不睡的，哦，到尾都要 check 一次这样。但那些是用很多时间，但很有趣。今天我们叫人每日灵修，读一段圣经，读《荒漠甘泉》，读Daily Bread 那些每日灵粮，15分钟祈祷开始，准备一日。那些人做不到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为什么没去做，没开始练，没养成一个习惯，没叫灵修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各位，你是做到的，因为其他样样东西都做到。我们一要的就是去做，养成一个习惯，以致敬虔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这个是我们灵命的突破。我今天只想做一件事，因为现在很多人讲操练不是一个新的观念，反而我想为操练这个的教导有十个很重要的指引给你，在你笔记那个大纲。第一是那个基础，我希望你明白操练的基础是神的恩典，亦都是人的努力。操练是神的恩典，亦都是人的努力。我们华人教会很讲恩典的，这个是对的，操练都是恩典，我们可以操练敬虔是恩典，行不行？不过人的努力都很重要。我要提醒你一样东西，请你记住，信心和行为是没有冲突的，恩典和努力是没有矛盾的。不要说，哦，我们讲恩典的，哦，我们凭信心的，所以不讲努力，不讲操练，不讲摆上错。信心和行为是没有冲突的，行不行？人的努力和神的作为恩典是没有矛盾的。有什么是矛盾呢？功德。如果你和我以为做些事可以赚取上帝的爱，赚取上帝的恩典，那个叫功德。所以基督徒，你信耶稣凭恩典藉着信心，你要努力，你要操练，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。如果你有香港的背景，你可能还会记得香港的第一面的奥运金牌是什么项目啊？风帆，叫什么名字那个人？李丽珊，麻烦你。风帆是什么来的？怎么玩的？一块板，一个帆，整个在上面，是不是？那个人揸着个帆，怎么摇下摇下就去了，是不是？风帆。有没有人懂玩的？拜托在这里。没得。想想， 李麗珊一塊板一個帆，那天他又餓下餓，假設那天是完全沒有風的，請問他會不會向前去啊？你猜啊，李麗珊奧運得金牌得主，一塊板一個帆一模一樣，但是假設那天完全沒有風的，請問他會不會向前？為什麼啊？風帆嘛，沒有風怎麼去呢？是不是？即是說他都沒有計的，沒有風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天很大風，那風很漂亮，一塊板一個帆，我站在上面，我又磨一下，你猜去不去啊？點解咧？因為我唔識啊嘛，好靚啊啲風咁，因為我唔識咧，我又唔知點冒，所以我係唔去嘅。點解？因為我唔識。喺我哋嘅信仰裏邊，聖靈就係嗰個風，係咪啊？聖靈做嘢啦，上帝做嘢啦，上帝要幫助我哋喺苦難裏邊有喜樂，聖靈要加力量俾我哋，叫我哋愛仇敵，神要幫我哋去擺上，去舍己，去犧牲，聖靈嘅風嚟啦。我哋要乜嘢？我哋要懂得乘住嗰个风去配合神嘅作为。我希望你明白，操练嘅基础系恩典，系上帝嘅作为，但系我哋人都要配合，要努力，要去操练。我知道有弟兄姊妹仲喺开车之前做过祈祷嘅。上帝我翻工啦，上帝我出门啦，保守我平安，保守我嘅态度。一揸车越嚟危险，你知唔知啊？教会仲有程序表啊嘛，每个礼拜日嗰啲，有啲人完咗崇拜，嗰张嘢拎翻去就成为佢嗰个礼拜嘅代祷。我知道好多老人家，我教会老人家主日崇拜嘅程序表系佢哋嘅代祷嘅材料嚟噶。嚟紧边个讲道，教会有啲咩消息，出边有啲咩聚会，近来教会嘅近况，边个唔舒服，嗰个程序表系宝嚟噶。每個禮拜很多人用了很多心機去做，完了崇拜扔啊，你試下拿回去，每個禮拜找一天看那個程序表，抱著一個代禱的心啊，近來教會有什麼需要啊，教會有什麼聚會啊，溫哥華有什麼公開的聚會啊，哪個弟兄姊妹不舒服啊，我們近來怎麼樣啊，你試下將那個程序表變為祈禱的一個手冊，你要去配合。第一、第二，操練的對象是每一个基督徒。有些基督徒还有一个观念，就是操练这家事当然是那些属灵伟人，是不是那些什么执事啊、部长啊、团契导师啊、团契团长啊，那些伟人做的，我只是凡人、所以我不用做那些事。错，圣经说操练是给谁的？每一个耶稣的门徒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耶稣的门徒。门徒是什么？做师傅做的事。所以我常用一个字，就是教会是没有平信徒的，不要再用这个字。特别我们广东人很精彩的，你知道平信徒三个字怎么写呢？平那个字呢，广东话都可以叫做平，你觉不觉？平一点平一点这样。各位，今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年，可能你知道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信徒皆祭司。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宝贝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直接去到上帝面前去支取力量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同样领受圣灵，每一个基督徒同样可以为上帝去完成大事，没有平信徒。这个是罗马天主教会留下给我们那些教制那些很hierarchy 那些 很阶级那些观念，500年了，到今天我从周围听到环教的基督徒，我平信徒来的，十一奉献当然是执事做的了，短宣当然是差传部的部长去做的了，每日灵修就是团契导师做的了，我呢，我平信徒来的嘛，不是圣经的教训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操练。嗱，你用你嘅方法，你用你嘅时间，你揾你嘅操练。举例，近来好多人有情绪病、抑郁症喺温哥华，有一本书仔帮咗无数人，嗰本书仔叫《方莫金泉》。我侍奉咗20几年，屡试不爽。有人抑郁症，有人恐惧症，我好简单，你转用《方莫金泉》每日灵修。一日一篇，有個日期那些呢， 很大幫助，啲人得到好大幫助。操一年，因為嗰本書仔用一年嘅，而家種子大減價，賣6蚊。OK， 當你特別低潮、人生有難關、好困難嘅時候，你 keep 住方木金泉一日一篇，攞去做靈修，讀裏邊嘅短文，讀裏邊嘅經文，按照裏邊嘅祈禱嘅指引，佢會救你。我試過無數次喺嗰個深坑裏邊，啲人出發喺每一個基督徒。每一個基督徒操練饒恕，操練喜樂，操練委身。第三，操練的根據是聖經，不是人意。因為這十幾十年教會經常說屬靈操練這個觀念，現在我們都留意到開始有一些很古怪的方法，現在什麼書都說是屬靈操練，那裡面有些的方法，有些的操練未必是來自基督教的傳統，未必是按照聖經，所以你要很小心。在你今天筆記的下面，我介紹了一些的工具，你可以在主學用、在團契用、在小組用。我希望完了今晚，你能夠開始去操練，最好在團契、在教會的小組、在主學裡面一起去操練。這些都是很好的材料。第一本那個作者叫 Jan Johnson， OK， 他英文很大本，中文譯了四冊。操練些什麼呢？你看那些書名你知道了，有祈禱、聆聽、讀書、靜默、自省、認罪、研經、默想、群體、信服、服侍、隱密、簡朴、禁食、崇拜和歡慶，很多種操練，這些書仔會幫到你。第二本是我的老師，所以要介紹一個書，有兩本譯了中文，就是怎樣去寫一些靈修的雜記，以及怎樣去默想聖經，不只是讀，是去默想。第三，如果你是夫婦的兩公婆，值得考慮用這本書。 Paul Stephen Region 的老師有一本叫《婚姻靈旅》，是兩公婆一起去操練的，買這本書仔跟著裡面的操練。第四那個是我現在在教會的祈禱會用的，叫《細味上帝》，就用很多的物件在日常生活裡面去操練。舉例，剛剛過那次我們看約瑟的生平，你知不知道約瑟的生平有一樣東西是很是他生命的一個記號來的，是衫衣服。他年輕的時候阿爸很疼他，很重他，結果大佬妒忌，那個記號是什麼？彩衣，阿爸給一件彩衣他，是不是？所以阿哥妒忌他，要害他。後來阿哥害他，怎樣害他？賣了他，跟著呢剝了他的彩衣，染紅他血衣，就騙他老爸說弟弟被野獸吃了。這樣另外一個生命的主題點是血衣，結果他去到埃及做了奴隸，但是呢他又很有上帝的同在，所以他很亨通。結果他怎樣？他做了管家，但是聽說他都挺英俊的。結果怎樣？士頭婆來到引誘他。約瑟說什麼？ No，我不可以犯罪得罪上帝，所以他掙扎走了去，士頭婆捉住了他件衫，叫士頭婆就跟老實說，你帶回來那個年輕人，他來戲弄我，他來輕薄我，這樣。結果約瑟換了另外一件衫，叫做囚衣，他坐監。結果遇到怪人，有兩個高官都坐監發夢，他很懂解夢的。結果一個死，一個獲得釋放。他跟獲得釋放的人說，你出去記得救我，我被人冤枉的。那個東西出去之後呢，忘記了他，很慘。跟著法老發夢，很大件事。法老硬是覺得有些意思，但是沒有人解得通。發什麼夢啊？七隻肥牛，七隻瘦牛，七隻瘦牛吃了那些肥牛，什麼意思呢？這樣什麼意思啊？各位，你和我當然想到打邊爐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個官就想起了，哎呀，那時有個年輕人救過我，我忘記了他，他很懂解夢的。你回去看這個聖經，聖經說法老將約瑟在監獄提出來的時候，他換了一件細麻衣去見法老，跟他解夢。七個豐年，七個荒年，荒年很嚴重，念之前個豐年的嘢都會抵消。約瑟話好簡單，皇帝你揾個人能幹嘅人喺豐年嘅時候去儲蓄， 就可以捱過個荒年。法老講咩啊？嗰個咪你咯。結果佢做咗宰相，佢著咗件官服。最尾啊，啲哥哥嚟擲糧，你知道個故事，佢又好似整蠱佢哋啊。我哋相信佢考驗啲哥哥啊。做最尾啊，同佢哋相認嘅時候，佢做一樣嘢係乜嘢啊？每人送套衫俾佢哋。如果你細心睇，便雅敏有幾多套啊？五套，好有趣。三，我哋鼓勵弟兄姊妹，如果以後每次著衫嘅時候，都可以著之前攞件衫望一望，呢件衫有啲咩經歷，有啲咩際遇咧？咁諗起某啲人送件衫俾你，呢件衫你係經歷過某啲嘢，去感恩去代禱，係咪好豐富啊？嗱，呢個就係第四嗰本書叫《細微上帝》，佢係用好多嘅物件，生活裏邊嘅物件，只杯啊，一嚿石頭啊，有啲風啊，去祈禱啊，所以我喺教會嘅祈禱會用緊佢。嗱，你用呢啲材料，最後黃志學先生可能我哋華人教會最早講熟練操練嘅人啊，早期有一本叫《經歷神》喺 Cam 裏邊用嘅，後來佢出咗呢本叫《奇異恩典在中年》啊，我估我哋都差唔多中年啦，所以有一個好好嘅操練嘅書，你要考慮等等啦。各位呢啲都係可以參考嘅。我想提醒你，今日好多人講操練，但我希望你識得用聖經去過濾啊嗰啲嘅教導，而家有啲古靈精怪嘅方法你要留意。第四，操練係要做嘅，唔係講嘅。你知唔知道我哋華人信徒福音派教會最大嘅問題係乜嘢？我哋知道就以為擁有，我哋記得就以為經歷過。所以你聽到咧，其中嘅回應係乜嘢？聽過咧。識啦，冇咩新嘢噶，各位。聖經講咗2000年咧，我哋都係講過啲嘢噶。喺香港嘅時候，我喺灣仔嗰度牧會嘅。你可能嗰陣時間聽過一間教會咧，就叫啲人飲雙氧水嘅，你記唔記得？啊，佢就喺灣仔嗰個醫館嗰度聚會嘅。咁我有個弟兄咧去過呢個極端嘅教會、異端嘅教會，佢話嗰個佢梁牧師咧就好巴閉嘅。個個禮拜到講道時候，其實佢及住講道就各位，我今朝要講個奧秘俾你聽。過去2000年冇人知嘅，我個個禮拜上台都噏呢句喎。我哋已經知道佢異端啦，係咪啊？個個禮拜啲奧秘，得佢知冇人知。喂，各位，一本聖經講到2000年，都係講嗰啲嘢。未必有啲咩特別嘅內容。關鍵係乜嘢啊？去實踐講。去做，講去做，講去做，養成習慣，成為我哋一部分，操練敬虔做。聖經話要奉獻，奉獻咯。俾幾多啊，牧師？其中一個建議，聖經話十分一，溝水前溝水後啊。喂，你做 ，OK？ 你做嗱，我嘅習慣係點咧？你每年會報税噶嘛？呢段時間，咁報税你有一個叫總收入噶嘛 ？Total income 係咪啊？因為你嘅收入唔係淨係出糧噶嘛，你可能RSP 啊、投資啊有啲利息噶嘛，係咪？所以我嘅十一奉獻係按照嗰個 total income 去定嘅，就咁簡單。嗱，你用你嘅方法唔緊要，你扣税後、扣税前，你中意。上帝話你俾我，你俾我你經歷，我會祝福你，你唔會有缺乏嘅，信唔信？做唔做啊？嗱，如果我哋话我哋信，我哋冇做，代表乜嘢？一罐可乐，8至10斤白糖，哦，饮一罐可乐，你食咗8至10粒白方糖 ，OK？ 白糖系毒品嚟嘅，你知唔知啊？系 poison。所以英國開始收糖税，你有冇聽過 sugar tax， 白糖係好傷啊！你知唔知㗎？哦，信唔信？如果我哋真係信，我哋會點啊？咪飲少啲先啦，最初慢慢減啊，慢慢減啊。各位，你做信仰係要實踐，係要去做㗎。不是聽下就算，不是講下就算，我們聽完又可以講給人聽，很厲害，你覺不覺？我們就是不做。各位，信仰是操練 不是觀念。第五，最初是辛苦的，很有趣的，但是做得耐呢，慢慢你发觉是很享受的。正话举过这个例子，弹琴啊，跑步啊，打功夫啊，养成一个习惯。而且你揸车是不是很自由自在啊？啊，几方便啊，去到边度咁样。啊，最初流晒汗噶嘛，揸车系咪啊？最初是辛苦的，但是当你练到一部分，练到一个阶段，佢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。你有冇谂过？你谂都唔使谂，你就会饶恕人啦。谂都唔使谂，你就能够去感恩，无论咩境况，谂都唔使谂，苦难中有喜乐，是练到翻嚟噶。初初辛苦，但系耐咗系一种嘅享受。好多人有呢啲嘅经验，但系你唔练，你就辛苦。我太太中意整甜品嘅，我又觉得好辛苦。厨房又热啦，又身水身汗啦，但系佢好 enjoy 嘅，佢好中意整蛋糕嘅。佢中意养狗嘅，中意养大狗。辛苦喎，點解咧？嗰只嘢五點幾會叫醒佢喎，咁我瞓埋隔離咁啊，叫醒嗰啲叫醒我。大狗要放噶嘛，係咪？你落雪落狗屎，你都要出去噶嘛。但係養狗嘅人咧，好開心噶喎，同佢出去跑話，哎，仲好，佢逼住我運動啊，幾好啊！啊，本來咁嘅天氣都唔會出嚟，係因為要放佢啊咁。佢哋好享受噶喎，點解啊？佢生命一部分。千祈不要死狗，我老婆喊了半年。各位，操练，初初是辛苦的，你信，初初是辛苦的，但你养成一个习惯之后呢，它成为你的一部分。第六，是一个过程，开始因为辛苦，你要坚持，你要持续，直至養成習慣為止。社會學家說是6至8個星期，好不好？6至8個星期，你能夠養成一些習慣，去靈修的習慣，去感恩的習慣，去仰望的習慣，去操練的習慣。我們十幾十年前學了一個好的功課，就是每晚臨睡的時候會回顧那天全日，臨睡的時候大概5至10分鐘，將那天去回顧一次，將全日變成一個祈禱，用感恩去總結上床睡覺。原來是5至10分鐘而已，但是很寶貝的操練，練到回來的，最初辛苦，但是過了對你有幫助。聖經一句說話叫做要常常禱告，要常常禱告。那些識啲原文嗰啲人咧，就話俾你聽咧，個時態咧係現在進行式，即係咩意思啊？係不斷不斷不斷不斷不斷不斷不斷嘅祈禱。嗱，呢句金句咧就係歷世歷代好多人都諗嘅一個金句。人點可能不斷祈禱咧？咁人可能不斷祈禱嘛？唔停地。東方教會同埋西方教會有唔同嘅操練嘅方法。我介紹西方嗰個。當時有啲人就發覺有兩樣嘢，我哋係不停的，是什么？第一是呼吸。所以东方教会可能听过他们用一个叫做耶稣祷文，将祷文配合呼吸，这样去祈祷，你就不断祈祷。西方教会罗马教会就想了另一个方法，他发觉我们人不断自己跟自己讲话，那个是不停的 self talk。 你知不知道你不断自己讲话的？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？其实人是不断跟自己讲话的。OK 啊，如果我就问的时候，你说是什么？那句就是了。你知道人不能自己说话，有什么？那句就是了，行不行？或者你看钟楼，咦，8:30了，还没完的，那句是 self talk。 OK， 第一，我们要练什么？你要 aware， 你要醒觉到，其实你和我是不断自己跟自己说话的，行不行？第二，你将那个自言自语 self talk 变成对话conversation， 不是 self talk， 是一个对话。第三，那个对话的对象是上帝。练，第一要警觉，哦，我原来不同自己讲的嘢嘅，次次有只同咗我，我讲嘢啦。第二，将佢转咗做对话。第三，对话的对象是上帝。举例，听日礼拜六， 瞓醒，哇！今日禮拜六唔使翻工，正啊咁。打開個窗簾，哇！好天啊今日咁。嚇！今日啲時間點用咧？咁你唔使諗嘅喎，好自動喎，係咪啊 ？Self talk。啊！禮拜六啊，唔使翻工啊，真係好啦。哇！今日天氣好啊。要點用今日咧？咁嗱，如果你刻意將佢變成對話，而對話嘅對象係上帝，變咗做乜嘢？哇！今日唔使翻工啊，真係正啊！多謝上帝。哇！今日唔使翻工，一打開，哇！好天啊今日。上帝你好勁啊！多謝你，哇！好耐冇見過藍天啦。咁跟住咩啊？神啊，你想我點樣用今日嘅時間啊？你見唔見到啊？係一樣嘅內容，不過你將個聲都變咗做對話，而對話嘅對象係上帝。我叫啲人練六至八個禮拜噶啦，你慣咗咧，你就好自然噶啦。啊！啲人翻嚟，哇！牧師好正啊！點啊？咁啲弟兄咧就細細聲講，試過出去食飯，一坐低嗰邊就。有些姊妹有些女士走光了，望到咁我哋叫堂嘛，梗係即刻靈命面啦，係咪？咁邱清泰講嘅第一眼唔係罪嚇，因為唔係想睇嘅咁，大家越試探嚟咯喎，哇！嗰邊有嘢睇喎 ，self talk， 哇！叫堂你咁賤家家咁，哎又唔係我裝佢坐得衰啊嘛，你咪有講咩嘛？而家變咗係咩啊？嗱你練啦係咪啊？將個自言自語變咗做對話，對話個對象係上帝。咁你出個第一句咩啊？哇！耶穌嗰邊有嘢睇啊！唔make sense， 你即刻知道有啲嘢唔妥係咪啊？你即會變咗做咩啊？耶穌你保守我，你幫助我，哎錯名啦，即係背住佢。你明我講咩嘛？原來可以練翻嚟嘅喎。最初有少少唔自在，但你練耐咗成為你一部分，所以你要堅持，唔單止要開始，仲要堅持。成為一個習慣，我哋喺英國嘅時候有個姊妹講笑，你可能知道倫敦有間嘢叫做 Harrods， 好貴嗰間嘢，咁佢做咗單生意，賺到錢，咁佢行公司，咁佢見到一件好靚嘅晚禮服，咁佢即係想買呢件衫咁樣，又係嗰啲咯，魔鬼與天使咯，魔鬼就喂、你咁辛苦，即刻獎勵下自己咁樣。跟住佢又聽到個聲話，冇，即係都好貴啊！啲衫個國家又好貴噶，就話同埋呢啲衫都係哇著一兩次、三兩次咁樣啊，不如你奉獻咗佢啦。近來都有啲機構好困難，嗰段時間啲機構好困難。跟住就話唔係啊，你適當獎勵自己啫，咁唔好啦，好似好浪費啊咁樣。跟住呢個就話，不如去試下啦，試下著唔買都可以試下啫。試啦，著喺上身度，咪影住塊鏡啦咁樣。哇，好靚喎！真係度身訂做都冇咁靚。哇，但係真係好嘥喎，好嘥喎咁樣。跟住呢個姊妹就話佢的起心肝，就同呢把聲又話：撒旦，退我後邊去吧！哎，真係得喎，冇聲咯。過咗一陣，後邊有把聲：哇，件衫唔單止前面望上靚，後邊望都靚喎咁樣。各位魔鬼是不會放過我們的，他後面會繼續說話的，所以你要堅持堅持堅持，操練操練操練敬虔的習慣。第七，當你操練一段時間，你發覺開始有果效。有什麼果效啊？我們中國人的理想叫內聖外王，是不是大家都熟悉這兩個觀念啊？ OK， 什麼是外王啊？好多人知嘅，點頭嗰幾個外王包括乜嘢？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哇！開始能夠祝福身邊嘅人，對社區有影響。但我發覺唔係好多人知道內聖裏邊要追求聖人嗰種嘅品格，以至出邊能夠做王去祝福。有冇人知道邊四個內聖啊？邊個中文好嘅？有冇港大嘅畢業生啊？香港大學，你嘅校訓係乜嘢？格物，格物致知，誠意正心。唔該曬。中國人嘅理想就係呢八樣嘢：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。呢四樣嘢係裏邊嘅功夫，出邊就係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。平天下，格物是什么？去接触不同的东西，有不同的经历，不同的体会。那你开始什么？自知，开始懂事了。有些经验，有些体会， 識嘢啦，跟住點啊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，即係裏邊嘅人係好正直嘅。跟住你就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各位，呢個係聖經嘅教導。當我哋去操練嘅時候，開始見到果效。你見到你裏邊係好一致噶，出邊開始有果效，嗰啲嘅品格啦、待人處事啦、你做決定嗰種清晰嘅程度啦、你能夠對身邊嘅人嘅祝福，各位操練你係見到個果效嘅，係好正噶。得，我哋要操，操到嗰陣時，咦，我冇咁猛喎，咦？我冇咁孤寒，我發覺我嚟大方咗，我越嚟越中意自己，我發覺自己温柔咗喎。有冇呢啲經歷啊？信耶穌，你順服上帝，靠住聖靈，憑住恩典，努力去配合嘅時候，堅持開始見到果效。第八要提你係個人，亦都係群體。好多時候我哋今日講操練咧，好有趣，啲人就係講以為自己嘅事。一個人去操練是吧，但是操練除了有個人的方面，有群體的方面，特別教會一起崇拜唱詩歌，操練來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在崇拜、在團契、在周會裡面努力的投入去唱詩歌、聽道，還有些人寫講道筆記的，那個是操練來的。 OK， 完了拿著程序表回去代禱，那個是操練來的。看看今天誰沒有回，打個電話問候他，養成一個習慣，我每個禮拜都找一個沒有回的人，我給他電話，他關心他，問候他，為他代禱，養成這樣的習慣。個人群體，個人群體兩方面都需要，每日的靈修重要，每個禮拜的敬拜重要。如果你熟悉舊約聖經，他們有個規律的，每日的規律，每週的規律，每月的規律，每年的規律，每日有早禱晚禱、早祭晚祭，每月每日每週佢哋有安息日，每個禮拜、每個月佢有月朔，每年佢有三大節期。你記得嗰啲咩住棚節啊嗰啲咁。所以今日我哋養成呢個操練，我自己係每日祈禱，每週敬拜，每月去省察。我哋有個操練叫省察，每年去退休。你用你的 rhythm， 你養成你的規律，每日靈修，每日祈禱讀經基本，每個禮拜去敬拜基本，看每個月你可不可以加一樣東西。有些人每個月就禁食一餐，為家裡為教會一些重大的事情，每年都去一次退休會，靜下來退下來。你養成這些習慣，個人群體，群體個人兩邊去兼顧。點解咧？個人重要，但係群體都重要，因為有時個人我哋有盲點，大家知唔知道咩叫盲點啊？就係、是、你同我都睇唔到嗰啲叫盲點。我印象好深啊！有一次試過探訪一對夫婦，個太太就好傷心，因為個丈夫有嗰啲狂躁症啊，之後好容易火爆。我仲記得個弟兄當住咁樣，牧師。我一啲都唔惡，佢真係好惡喎。但係佢可以話佢唔惡嘅喎。但我哋好多盲點嘅，你知唔知㗎？所以你需要群體啊，係咪？我見到你喺度慳瞓，叫醒你。我哋需要群體啊。如果你中意睇啲佛偈咧，佢哋咪有啲智慧故事嘅。有一個好出名嘅，就話有個細路仔咧喺廟度大嘅，和尚仔，佢未出過去嘅。後來他大個啦，個老和尚就要落山買嘢咧，就帶他落去，咁啊警告佢話：我哋出去啦，買嘢啦，市集，你記住呢個世上最危險的一樣嘢叫女人，好危險啊！記住啊！老和尚帶住兄弟去到半路咧，有個女施主跌傷咗，拗柴，喵嗰啲啦嚇，話問佢咩事啊？咁原來佢拗柴，佢跌傷佢只腳，咁個老和尚講都唔講就孭咗個上山。孭咗佢落山，跟住去睇跌打搞跌，和尚仔攞攞亂，師傅講一套做一套，話俾我聽最危險嘅係女人， 最危嗰只动物啊，佢自己成个孭咗上身，啰啰乱，咁啊完晒啦，买完嘢啦，上山啦，啊仲系啰啰乱，一路好唔开心，好唔自在。翻到寺门口，和尚都忍唔住啦，就话：师傅，师傅，我啲嘢真系一定要问你。咁啊，老和尚咩事啊？咁佢话：你又话女人好危险，叫我哋要远离佢，你又咁孭咗个女人上身咁。个老和尚好似唔系好知佢讲乜嘢。佢话：喂，你讲咩咧？我哋落山咧，今朝落山咧，咪有个人整伤咗嘅，你咪孭咗佢咁。讲咗好耐，老和尚：哦，我记得你讲咩啦，我知你讲咩啦。咁老和尚话：喂，我摆低咗佢好耐咯，你孭佢孭到而家。你听下佛偈啊！我系孭过佢，但我摆低咗好耐喎。你孭佢孭到而家嗱，我哋出边叫做走火入魔有时会偏激嘅，基督徒都会偏激喎。你知唔知噶？所以有个群体嘅操练，能够彼此嘅提点。圣经话彼此嘅守望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有操练，有个人嘅操练，有群体的操练。最后我希望你明白第九操练，不单止操练宗教信仰，是操练你的生活。健康的身体重要的，弟兄姊妹，好地吃，好地睡，好地运动。圣经说这个身体是上帝的殿，你不是单止在教会里面表现好，上帝悦纳你工作的地方，你家，你去放假，你在社区需要操练敬虔。可能很多人知道我的背景，我在马来西亚出世长大，我在香港读神学，香港牧会，后来去了欧洲宣教，现在在这里侍奉。我们在四个地方生活过，不是只是旅行玩，我们生活过。我从来没有听过，我八七年开始全时间实习到现在三十年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四大洲告诉我非基督徒，我不信耶稣，因为我觉得耶稣很衰，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这些东西。当然不是很多非基督徒不相信耶稣是神、okay? 但他们信耶稣是好人，耶稣是好的教师。我从来没听过有一个人告诉他们我不信耶稣，因为我觉得耶稣很衰，行不行？我没听过，一次都没听过。但我听过无数次我不信耶稣，因为基督徒很渣、我老闆长老来的，哇！我教会做好多嘢，俾好多钱我，克扣工资啊，用翻版软件啊。有啲人我唔信耶稣，我嗰个咩妹夫啊、嫂啊，全都人嚟嘅，牧师嚟嘅，哇！咁样我都唔想同佢一齐喺天堂啊！有冇听过啲人话？哇！我隔篱嗰个执事嚟噶，执事嚟噶，住 apartment 嗰个，小气、贪心、乞人憎，有冇听过呢啲啊？无数。去到哪里都听到这些东西。各位，操练不只是教会四埲墙，是在生活里面去操练敬虔。最后请你记住操练本身只是那个媒介，不是那个目的。操练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亲近神，经历神，生命改变，生命突破，以致我们去爱神爱人。有人说操练就好像是那个指示牌，指路牌。各位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 Good。 有没有人看到我的手指的？牧师，你的手都挺滑的。手指是要指到去某件物件，对不对？所以操练本身不是个目的，操练是将我们指到上帝那里。所以不要为了做操练而做操练，操练只是那个媒介，操练是帮助我们亲近神，经历神，对神敏锐，以致生命被上帝改变，爱神爱人，敬虔圣洁。我希望你能够掌握到这件事。完了，还有十分钟搞定、okay? 有人想讨论，想问问题关于操练这件事。圣经很清楚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好处。希望你成为一个操练的群体，有这个工具将来希望你可以慢慢用。因为我记得上次在 Camp 里面有人问过我拿一些书目啊，那些这样，这些有些好的材料，很现成的，你可以用的。今天纯粹想跟你立一个的基础等你能够知道操练的时候要留意。有人想聊聊天，问问题，讨论难吗？要你操练难吗？ 按部就班，循序漸進。OK， 慢慢嚟。有冇人即刻諗到啲操練，你好想去實踐噶？愛仇敵難噶，好難噶。點樣啊？將佢斬開，唔係將個人啊，將嗰個饒恕去斬開。首先，至得閒度唔好再重複佢傷害你嗰啲嘢，因為你咁嬲個人啊，你不斷重複啊嘛，係嘛？其實佢捅咗你一刀嘅咋，但係你不斷去重複，所以好大個傷口，你咪嬲咯。咁衰嘅呢啲人，咁你不斷重複，你覺唔覺啊？其實你個腦不斷重複，教咗咁樣講呢句嘢，其實佢講咗你一句嘅咋，但係點解你咁傷啊？你不斷重複，停咗嗰個先。因為上帝，我不要再想回那件事，我不要再被那件事再傷害我，我停止再受傷害。跟住呢，有人說每一個衝突裡面對方有責任，我都有責任，是不是？沒有說他錯了，其實我都可能有責任的，是不是？想想上帝這件事我有什麼責任，其實我都可能有些事講錯了，我都有些事做錯了。停止被他傷害，承認自己的責任，跟住點啊？開始為對方祈禱，試下為他祈禱。聖經講的為那逼迫你的禱告，上帝為他祈禱。你最初可能在祈禱裏面鬧衰他都得嘅，你知唔知祈禱裏面鬧衰係得噶？係得嘅嚇。詩篇有很多咒助的禱告嘅，即係上帝咁衰嘅人都有嘅。咁你喺上帝嚟講。跟上帝講祈禱，你咪上帝好衰啊！呢啲人，你幫佢唔好咁衰啊！你即係，但好得意啊！你祈得咁上下咧，你會變嘅喎、哦，你自己會變嘅。嗱，到最尾咧，你可以原諒佢啦，甚至去到個地步，你開始為佢祝福。你係可以愛你嘅仇敵嘅，你知唔知㗎？但係你冇一諗就諗到嗰度先。第一，你停止俾佢傷害；第二，你承認你嘅責任；第三，你開始為佢祈禱，鬧衰佢都仲得，跟住你開始為佢祝福。嗱，咁樣一步一步去做得噶，靠聖靈，靠上帝，有聖經嘅指引，喺呢個群體裏邊，我哋係做到噶。所以希望今晚鼓勵你做一啲嘅操練，好嘛？基礎每日有啲時間親近上帝，讀經、祈禱、靈修啊，去操練。有冇人想討論？我哋五分鐘傾下偈，有冇想問問題啊？嚟。 先你講到，即係如果想 form 一個 habit， 可能要做 6至8個禮拜，係啊。 咁我相信今日我翻到屋企咧，我做3、4個禮拜係冇問題。咁但係可能喺第3、4個禮拜，可能係 I don't know 出 trip 或者有一晚做少一樣，咁就開始 break。咁一 break 咗就放。咁我好即係每年嘅嗰個 New Year Resolution 都係咁受。咁有冇咩 tips 可以避免呢、這個？ 所以你經常要出 trip 嘅，你嘅工作係 ，yes， OK， 嗱咁講唔怕嘅，你咪又再執翻咯，由頭執翻嗰啲嘅習慣咯。嗱，其實你同我好多習慣噶，你同我有好多習慣嘅。啊，咁我哋鼓勵弟兄姊妹做一個練習，好個問題，俾4個英文字你，你唔介意喺個筆記度寫一寫。第一個叫 reaffirm， 確認你而家有呢個好習慣。我哋每個人都有啲好習慣嘅。你首先要確認你有啲好習慣，嚟大家講下，你有啲咩好習慣？你自己有啲咩好習慣？而家嚟幫手出下聲，完噶啦，我準時9點放你走。你有咩好習慣啊？講嚟聽。你啊，而家你有咩好習慣？嚟嚟， 早餐食麥皮。 Good， 要食早餐，第一，第二要食麥皮。OK， 好習慣呢、這個，食早餐係好習慣嚟噶，仲要食健康嘢。OK， 你有咩好習慣？嚟幫我哋。 我肯做運動， 肯做運動，感謝神，好重要呢、這個。OK， 你有咩好習慣？ 運動每個禮拜至少4次。 Good for you， 150分鐘加拿大嘅標準，一個禮拜。OK， 運動重要，養成呢個習慣，基督徒。OK， 有咩好習慣？你嚟、分享下，傾下偈。Hello， 你完全冇好習慣嘅。 同人傳福音 啦。有啲人係好自然同人傳福音噶，好慣。好緊張人失喪嘅靈魂，同人傳福音。OK， 你有咩好習慣？睇下幫下手啊！你啊，有咩好習慣？ 多啲關心。 OK， 你好自然去關心人嘅，有啲人好細心噶，對人好敏鋭噶。OK， 嗱，你要肯定你有啲咩好習慣。第一 ，reaffirm 得唔得？你翻去做下呢個練習，每人寫五至七樣你而家個好習慣，你都要肯定自己。嗱，第二個英文字俾你係 remove。有冇一啲壞習慣？而家你同我係有嘅，係要拎走嘅。嗱，老老實實，方便講嗰啲啦嚇。有冇啲咩壞習慣？你覺得係要對付嘅？呢個係真係要對付嘅。你要 remove， 要拎走嘅壞習慣，確認好習慣，移除壞習慣。有咩人有咩壞習慣？你唔介意講得嘅？ 遲到。 遲到呢個真係好壞習慣。你要 remove， 要諗辦法剔除佢，將你所有鐘教快十分鐘 ，OK， 嗰啲咧 ，OK， 嗱你要對付，因為都重要嘅，我今晏晝去 interview 一個傳道人遲到，我心諗你咁樣已經扣分啦，你見工遲到嘅，有咩壞習慣你唔介意講嘅，你自己你知道有啲壞習慣嘅，要對付嘅，有冇啊？ 食零食， 食零食，幫可以食啲健康零食嘅。紅蘿蔔啊嗰啲咧，celery 啊嗰啲咧 ，OK， 哇哇零食係好傷身嘅 ，OK， 哇你知道 good 諗辦法處理，有咩壞習慣講下聽？ 睇手機睇得太耐啊！ 呀呀呢個係好多問題，對個眼啦，對條頸啦，過馬路啦 ，OK， good 調整下，你知依度教你咩222啊係咪啊？二十分鐘，望二十公里，咩二十秒啊？係咪有嗰啲咁嘅嘢啊？你睇電腦嗰啲啦，睇 screen 啊，每隔二十分鐘就要睇遠啲，二十公尺，停二十秒，即係二十個舉例。有咩壞習慣？你要 remove， 你要剔除嘅，有嗎？嚟。OK， 呢個要對付啦嚇，特別。不知道我們一揸車就可以變成第二個人咁嘅，你覺唔覺？一上咗嗰度咧就怪獸嚟嘅，要真係要諗辦法要 remove 要對付。OK， 嗱第三個字送俾你叫 revise。嗱有啲習慣咧就唔使拎走曬嘅，你執一執佢，即係你係執一執佢，調校佢，更新佢。有啲咩習慣你覺得執一執佢就 OK 啦 ，remove 你成個拎走噶啦。真係要拎走噶啦 ，OK？ 今日睇報紙先話有嗰啲怒火啊，即係揸車火棍咧打交 ，OK？ 一個俾人打到趴咗喺度，喺 Surrey 好似係 ，OK？OK？ 有啲要 remove， 有啲係 revise， 即係執一執佢。有冇啲人啲習慣咧？你覺得哇，有啲地方揸執佢就 OK 啦，唔係成個拎走，揸執佢。比如睇手機，唔可以用啦，你執一執佢啊。有冇啲咩習慣？你覺得你係 revise， 揸執佢就 OK 啦？有冇啊？咩習慣？你需要調一調校，執一執佢，有嗎？懶，可唔可以具體少少？ 懶少啲。 懶少啲。啱嘅。再嚟啦，再嚟啦。你點樣調校咧？調校即係嗰個習慣可以繼續嘅，不過你係執少少，就唔係成個抌咗佢。OK， 有冇人可以再舉例？有啲習慣你覺得要執一執佢 ，revise。 食少啲肉，食多啲菜。 食少啲肉，食多啲，同我講，我食肉獸嚟嘅 ，OK。食少啲肉，食多啲菜，慢慢調校咯，慢慢調校咯。嗰啲咩調味料啊、鹽啊、油啊、糖啊嗰啲，落少啲啊，諸如此類。第四個英文字係叫 replace， 就是要養成一啲新嘅好習慣，即係你未有嘅。OK， 你要養成一啲新，完全冇嗰個習慣嘅以前，但係好嘅，好正嘅。你要養成嗰個習慣啦，所以你翻去做呢個練習。我而家有啲咩好習慣，我要知道，我要肯定自己。OK，reaffirm。我有啲咩好差嘅習慣，要掟曬佢噶啦，抌曬佢噶，諗都唔使諗噶啦。第三就係 revise， 有啲咩習慣我其實要揸執佢，揸執佢就 OK 啦。有咩好習慣我而家係未有嘅，我要 replace。OK， 我要培養一啲全新嘅好嘅習慣。你試下做呢個練習啦。好嘛，咁或者請牧師請領袖幫我做需要跟進，你遲啲喺小組啊，喺團契啊，講翻呢樣嘢，每人講下有啲咩四個習慣，所以我希望操練成為你嘅生命嘅一部分，操練身體，益處還少，唯獨操練敬虔，凡事都有 好處。希望你教會成為一個操練的群體，希望你成為一個操練的，你會經歷到那種自由和釋放的，很棒的，開始流露聖經裡面那些美德品格，開始對付那些壞習慣，是得的，你信我，愛仇敵，在苦難中去喜樂，能夠去委身去順服去擺，是得的。 OK， 上帝說是得的，聖靈幫助是得的，透過群體的守望是得的，那我們的責任就去配合，去努力，去操練。願神祝福你，我們一起祈禱。上帝，多謝你給我們寶貝的聖經，你要我們去敬虔，你要我們去操練。天父，在生活裡面我們已經是有很多好的習慣，我們為此感恩，幫助我們都養成這些敬虔的屬靈的美好的習慣，以致我們生命不斷地去更新，能夠流露出基督的榮美，活出基督的品格，讓人見到基督的香氣。聖靈幫助我們，祝福我們的教會，叫我們成為一個操練的教會，一個認真去突破的教會。多謝你今晚的時間，弟兄姊妹有渴慕的心，是你親自招聚，求上帝你親自去補足，親自去加力，親自去滿足。多謝上帝，祈禱奉耶穌聖靈祈求，唔該曬。 俾掌聲下就先嘛。咁我琴日朝頭早落機，應該穩穩陣陣嘅，但係就已經過兩個個人鐘頭，我冇瞓到喎，好精神喎，你有冇瞓到啊？冇啊，太啊，我精彩係咪啊？啊，謝冠華， 你係咪頭先被黑醒咗？ 唔該曬啊， 就係想叫醒佢。 嗱、okay ，今晚謝牧師講佢講嘅嘢咧，我哋知唔知啊？ 知。 做唔做啊？OK， 咁希望咧我哋唔單止知，亦都係付之實踐。我哋再次俾掌聲，謝牧師。OK， 咁即係大家可以，如果可以留留啲少少去幫幫手去執嘢，咁要祝福大家，唔該你。